昨天啊，我们在结尾的地方已经提到，我们现代人类呢，实际上把自己判断自己是否健康的这个判断权，已经出让给了机器啊，已经出让给了技术。其实我们缺的就是一些传感器啊，只要这些传感器做得足够的小，比较便携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戴的这个苹果手表啊，一些智能手表啊。它可以收集你的心率啊，你的体温呐，这些数据。当然，这个现在还比较初级。如果有足够多的传感器能收集到足够多的你的生物信息的话，现在的技术就可以达到，可以分析你的心理啊，你的欲望啊，你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呐，等等这些，现在的技术都是可以的。大多数的人其实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了解自己。比如说，本书的作者尤尔·赫拉利，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顺带说一句，她的丈夫叫Itzik，这个人很好。他们俩的感情也很好。她每次写书，她都会讲这本书是献给我丈夫的。但是呢，尤尔·赫拉利从小也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所以他困惑了很久。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困惑了很久，一直到他成年以后才发现自己是，才正式的承认自己是同性恋。那么他讲，如果有这样一个算法，可以帮助你很早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你年轻的时候就不必那么纠结了。你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那就。可以为你省掉很多的痛苦。这种通过技术对人进行的这种不间断的监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监视，因为它是一直都在测量你的各种行为、你的各种反应、你的各种生化指标，对吧？一开始这样的监视呢，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舒服的，因为它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是为了方便你的需求。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亚马逊啊，那中国的阿里巴巴，那么这样子的网站上面，你在进行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你推荐的商品，大多数还真的是你想要的。他会监视你很长一段时间的消费习惯、你个人的爱好、你的偏向，他给你推荐的东西很可能是你喜欢的。所以可以推断的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当这个 AI 或者说这个算法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资料的话，它分析出来的结果甚至比你自己还更了解你自己。尤尔·赫拉利这里举了个例子说，我们每个人都想，比如说读名著哈，或者看那个名片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真的是挺喜欢这个电影的啊。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是这个，《乱世佳人》啊。那么，真的会觉得，因为人会有一个这个群体压力，大家都说这个电影好看的时候，你也会感觉你暗示自己，哎，这个电影真的是很深邃啊，很好看。但实际上你看的时候呢，你其实并不能引起你的兴趣。这一切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些生物传感器，它是可以感觉到的，它可以感觉到你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自然，你的心率怎么样，你的情绪怎么样，你的呼吸节奏改变的怎么样，它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所以以后呢，这个计算机如果发现你其实对这样的电影不感兴趣，那么这个算法以后就不向你推荐这样的电影了。虽然它是名著，虽然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对名著真的很向往，但是计算机比你还了解你自己，它不会再向你推荐名著的电影了。所以，当我们在互联网上看这些视频网站，看欣赏这些视频电影的时候，这些视频网站也在看我们，它也在收集我们的资料。这个真的有点像这个《1984》这部小说里面讲的这个电眼。他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络和算法的监视之中。当我们自己看完一部电影都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情绪反应，如果将来有这些生物传感器的话，那么全都会被 传送到那个服务器上，被记录下来，将来他给你推荐电影的时候都是按照你的偏好来的。久而久之，我们会依赖这种这个网站给你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选择权交给算法。当然就现在来讲我们就拿视频网站做例子，它为我们的选择，它给我们做的选择还远远谈不上完美。就我个人来讲的话，这个美国的这个视频网站最大的叫 Netflix， 这个网站给我推荐的电影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我真的感兴趣的，大部分是其实是我不感兴趣的。但这又怎么样呢？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技术的发展是很快的，它收集资料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随着传感器技术，随着这个 AI 技术，它的分析能力会不断的增加，它收集的资料会不断的这个累积。第二，我们人类自己能做出多完美的决定呢？我们自己都并不一定非常了解自己啊。只要计算机做出的决定比我们自己做出的好，我们可能就越来越依赖算法为我们做的决定。比如现在我要看电影的话，实际上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呢，其实我选的那些电影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网站给我推荐的那个电影里面他给我下了一个大范围，我在那个大范围里面选择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决定实际上是现在来讲是由我和机器共同做出的，但是将来的话很可能它的主动权越来越大，而我的主动权越来越小。这同时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人做出的决定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机器或者算法做出的决定变得越来越可靠。这两个趋势是反向的。为什么说人做决定的这个会越来越不可靠呢？这个和你使用自己的肌肉一样，你长期不锻炼，你的肌肉就萎缩了。你长期不做抉择，都是由机器来帮你做抉择，那么你做决定做抉择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弱，你对自己的信任度，你对自己的自信会越来越小。不相信吗？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以前想做一个研究或者弄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会去哪里？去图书馆，去找很多文件啊。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还专门有一节课，有一门课叫做文件检索，就是教你怎么去科学的去最快的搜索到这些相关的文献，然后你学习这些文献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现在还需要吗？完全不需要了。我估计这个文献检索这一门课都早就被取消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Google 或者是百度，一下子答案就出来了。我们不需要去决定什么是好的，这个信息是对的还是有多相关，还是不对的或者没有多相关的信息，不需要我们去判断，这个判断权已经在 Google 或者百度了。再举例子，我们现在都用这个全球定位系统啊 GPS， 那么或者是 Google Map， 就是谷歌的地图来给我们导航。我们以前还相信自己的方向判断，我们还会想这个路况啊，朝哪个方向开啊，应该选择什么路啊。现在我们通通不需要，你只要跟着这个 GPS 或者 Google Map 走就行了。你一开始可能也不相信，你一开始可能想，哎，我感觉好像应该往这条路上走啊，那 Google Map 叫我走另外一条路，我还是跟着自己感觉走吧。结果走两下你就会发现不对，你的判断是错的，他的判断是对的。只要几次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完全的信任那个 GPS 给你做的决断，给你做的这个路径的选择。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例子很好玩的，就是有人就是跟着这个 GPS 或者是 Google Map 走，最后走到海里去了，或者说走到一个还没有路的地方去了。这个因为技术也是可能出错的嘛。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折射出我们是如此的盲目的相信 这些技术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或者给我们提供的选择。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傻，而是因为确实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答案和选择比我们自己的还要精准，还要更符合我们的需求。虽然还不完美，但是比较之下，他们确实比我们要厉害得多。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习惯让机器或者算法帮我们决定啊，比如说看什么电影啊，往哪条路上走啊。那么将来我们会不会把更重要的一些人生的决定交给算法去为我们做决定呢？比如说，我学什么专业？我在哪里生活？我和谁结婚？这些事情会不会也交给算法呢？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能交给算法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把这件事情的准确度和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混淆了。它再重要，越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越交给更可靠的那个方法、那个途径去做决定，对吧？不是说这个事情越重要就一定要自己做决定，不一定的。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对自己其实是不了解的。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需要去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被一些很奇怪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你看着这个一个律师在法庭上叱咤风云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哎呀，你心里一想，我应该做一个律师。其实真实的律师生活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律师生活是非常枯燥的，非常在文件堆里面打滚的那种生活。那么这样的判断我们是错的，和谁结婚也是一样。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很可靠的，但是总的来讲不是，所以我们的离婚率也很高。那么如果算法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资料来分析我们的个性，分析我们的能力，分析我们的长项，分析我们的弱项，最后它给你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理性的抉择，说你这个性格适合去做一个工程师，或者适合去做一个厨师，那你是听从还是不听从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我们刚刚开始用 GPS 的时候，这个 GPS 说往这边走。这边走，你的直觉告诉你应该往那边走。你一开始很可能是相信自己直觉的，但是碰了几次壁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算法还是确实比我更了解路，对不对？那么将来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你不听从计算机算法给你做的抉择，你自己愿意去碰，碰了几次之后，大家公认，算了，我们的前途还是交给计算机吧。我应该学什么专业？我应该从事什么工作？甚至我应该和谁结婚，都可以交给计算机算法。他们做出的决定，他们为我们做的决定，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这有问题吗？这个听上去很惊悚，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断。那么有人讲，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吧？那既然他这个做的决定比我们更聪明，更适合我自己，我就听他的呗，我高兴不就挺好吗？这里有一个非常更深层次的一个东西被撼动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有了。怎么讲？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在于我们不断的在做决定，这个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的。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奴隶？其实岔开了讲一句，这个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这个情况，南方奴隶的生活的一般情况实际上是优于北方的那些工人，那些底层的工人，他们起码是温饱不愁，而且南方的这个工作啊，它主要是摘棉花，这个 工作的话，其实劳累度也并不是太大。但是为什么奴隶还是让我们心里特别不舒服呢？因为他们没有抉择的自由，他们没有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他们没有自己选择自己命运的这个决定权。我们人类的文明，我们有很多文学、哲学，它中间都是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做决定。莎士比亚的著名的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我们也翻译成里面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be 还是 not to be， 就是这个做抉择。麦克白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杀这个邓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是我应该嫁给这个人呢，还是应该嫁给那个人呢，对吧？那么宗教，就是你宗教像基督教最强调的就是你是不是应该选择听从上。基督教经常说的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的决定，你要做一个对的决定，是跟从上帝还是背离上帝。这一切都是关于做决定。人类现在的文明的根基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和这个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它的根基都是人自己做决定。如果把这个抽掉的话，我们整个文明的大厦就没有根基了。我们需要重新发展出一种价值体系来顺应我们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给算法的这种完全新的生存方式。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文明架构，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三观去衡量将来可能发生的那个用算法和数据帮我们做决定的那个场景，你会觉得非常可笑。比如说安娜卡罗琳娜，她在出走之前掏出手机然后问一下这个算法，我到底是应该留在婚姻里呢，还是应该私奔呢？然后算法给了她一个最适合她幸福的答案。这还能成为戏剧吗？所有的冲突，安娜存在的意义全都没了，全都没有了。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尺度的那个算法中间的一个小的处理器了。所以当决定权从每一个个人的所谓自由意志转到算法上的时候，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就会改变。这里没有对错，应该改变还是不应该改变，这个尤瓦尔赫拉利没有给答案。他只是说告诉你这个改变可能是必然的，否则的话你会觉得整个世界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的三观认为我们人存在的价值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去为自己做选择，做更好的选择。将来呢，我们可能会认为人就是在所有的数据流动中间，我就是一个处理的一个单元，我收邮件，看完，经过我大脑处理，发回去，我就是那么一个中间的单元。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那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你一个人活着和一个计算机的芯片的存在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个是将来可能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有人可能讲，哎，我们还有道德感，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道德原则。那这个东西可能机器没有，我们可能还可以把价值建立在道德原则上，行还是不行？我们明天讲。好，谢谢收听。